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生活在当中的你对城市这个词语有什么印象呢？俾啲时间你谂几个关键词啊，稠密、挤拥、财富、先进，有冇人谂到美呢一个字呢？假如你居住喺一个以美作为建设重心嘅城市，你又会唔会感受到依家每日营营役役之间缺乏嘅嗰一份建筑意呢？ 城市美化运动是1890年到1900年间在美国推行的一个城市景观改造运动。19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后，大量农民迁移到城市工厂打工，令城市挤拥不堪，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令住房数目不足应付，租金亦变得难以负担，好多人只能够屈居于贫民窟之内。在欧美的主要工业城市，贫民窟四处可见，影响环境卫生，更容易发生火灾或爆发疫症。不少有钱阶级厌恶乌烟瘴气的环境，亦不欲与贫民为邻，决定搬离城市。有见及此，芝加哥建筑师白纳姆提倡通过美化运动去改善环境，挽留投资者。他亦都相信一个美丽的城市可以建立人民的公民意识和道德价值。时值1893年，芝加哥举行世界博览会，白纳姆受聘成为建筑师，实行他的城市美化概念。白纳姆提倡的城市美化运动主要通过开发林荫大道，建立井然有序的城市空间，以及兴建带古典建筑风格的大型公共建筑作为市民中心，同时亦在城市不同的地方添置雕塑和艺术品，以增加美感。白纳姆亦都向多个美国城市市政府推销他的美化计划，可惜大多落空，但最后应用到首府华盛顿的规划上。 我哋讲建筑史咧，由上一集开始咧，已经进入咗现代建筑嘅时期。咁啊，摆脱咗古典建筑咧，最重要嘅一个转捩点咧，就系工业革命。咁我哋上一集咧，都同大家讲咗好多，究竟工业革命对于当时嘅人嘅生活有啲咩重大嘅改变，同埋咧，对于建筑上面咧有啲咩嘅进步。咁我哋今集咧都继续会同大家讲工业革命嘅，因为咧呢一个事件咧，的确对于成个嘅人类发展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时期嚟噶。咁有啲人咧就直情系将佢同以前嘅我哋话石器时代咧，咁啲人开始识得用工具啦，作为呢个工业革命嘅重要性咁样去将两者去比较。咁我哋上集就讲到有好多嘅摩天大厦咧，就可以喺呢个时期度落成。咁照计咧，呢个时期嘅人嘅生活咧一个好大嘅转变。咁究竟系咪变好，定还是亦都有变坏嘅一面呢？ 工業革命咧對個社會咧有個好大嘅影響，其中一個影響咧就係話令到生產嘅模式嘅轉變，令到咧經濟活動咧由農業咧轉到去工商業之上嘅。基於咁樣嘅原因咧，以至咧就好多即係務農為生嘅農民咧就開始失業啊，因為佢哋生產嘅嘢啊，或者佢哋做一啲小手工業咧，係唔能夠咧同咧喺城市裏邊嘅工廠咧去競爭嘅。咁所以咧令到好多農民咧就失業啦，而失業嘅農民咧唯有咧就去搬到城市裏邊咧去打工啊。成為咗一個即係受薪階層。 嗯，我哋話即係如果真係要講穿個工業革命咧，可能係一個大學課程嘅嘢嚟嘅，可能要讀三年到四年都係唔明啊，非常之大嘅一嚿。因為我哋都話咧，我哋話今日現代嘅學術啊，即係人文學科嘅所有部門咧，其實都係處理緊呢個問題，就係話工業革命或者現代化之後，我哋人類發生緊咩事？其實仲係回應緊個學習中嘅過程。即係而家依刻，我哋其實面對現代化咧，都仲係學習中，因為其實好短嘅時間。我哋話喺1918年工業革命之後，講緊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我哋嘅飛機仲係用手槍嚟互相射嘅，即係話揸住架飛機喺天空咧，其實係攞手槍嚟射，咁乜都冇。但係講緊1960幾年，其實我哋已經上咗太空嘅。我哋話即係依個一連住高速嘅轉變咧，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咧都無所適從。例如有啲乜嘢咧？譬如話我哋今時今日見到嘅城市裏邊好多基礎嘅部分，譬如話我哋覺得啊，一個城市嘅社區裏邊有啲咩啊？有個賣嘢嘅商場啦。系咪有个消防局啦，有个警察局啦，有基本嘅电力啦，有排污系统啦，系嘛？有啲嘅公共嘅服务系统啦，有文娱康乐嘅部分啦，有公园啦，呢啲嘅部分咧，其实都系全新嘅事物嚟嘅。佢哋面对住我哋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所有嘅嘢。咁而我哋讲翻喺譬如上一集同今集，我哋讲紧呢一个第二次工业革命嘅起点嘅呢个时候咧，其实大家就住埋咗一齐啦，即系话城市已经高度密集。但係咧，我哋嘅所有嘅對城市嘅配套咧係唔存在嘅。譬如話上一集我哋講到芝加哥大火啦，當時咧其實芝加哥已經係接近200,000人嘅城市，咁但係咧只有14架用馬推動嘅救火車嘅啫。咁你諗下，14架馬車救一個200,000嘅城市，其實冇可能做得到嘅。即係你用馬力去做，咁所以我哋可以想象一下，即係當時所謂消防咧係唔存在嘅。咁同埋咧，一火燭嘅時候咧，一定係周圍搶劫嘅，因為咧所謂嘅警署、警察嘅系統咧，亦都唔完善，都唔存在。而警察咧嘅目標咧，都唔係為咗維持治安嘅。當時咁即係冇呢個警察嘅系統。第三咧就係譬如話童工嘅問題啦，因為當時嘅好多嘅基礎教育嘅系統係未完善嘅，咁所以大量嘅童工係誕生。童工嘅問題慢慢改善嘅原因咧，係因為工業革命之後工業化越嚟越高度，所以話咧小朋友太細咧就唔識做，所以先至發覺要捉佢翻去讀書，等佢大個啲先開工，就係咁。咁其實如果唔係因為咁咧，其實童工問題都唔會解決得到。咁譬如英國當時有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寫了大量嘅小説，就係講翻依個喺英國工業革命前第一、第二期出現嘅一個大量嘅亂象啦。咁例如話正話講到嘅或者上一集我哋都有提過，譬如排污嘅問題、廁所嘅問題啦，咁大量咁影響住所有嘅城市裏邊嘅基礎嘅部分。咁即係話大家住埋咗一齊之後，排污問題解決唔到啦。有啲農業發達啲嘅國家咧，嗰啲嘅糞便咧係用嚟施肥嘅，咁所以中間呢啲嘅過程亦都有好多嘅難關要處理或者去解決。即係以前嘅政府為收翻一啲嘅咁嘅糞便咧，翻去咧其實係攞去賣錢變賣咧，係供應俾農田咧去耕作使用。咁呢啲嘅種種嘅唔同嘅系統咧，都變成咗一個好重要嘅部分。我哋或者可以從一個二元對立嘅觀點去處理呢個問題。我哋今時今日想像話啊，我哋今日翻鄉下啦，我哋就會想像一個污染啦、污糟啦、落後啦、殘破嘅地方。咁但係咧，一個觀念咧，其實係現代社會先有嘅嘢嚟嘅。曾經咧喺19世紀嘅時候咧，我哋想像嘅城市咧就係咁啊，污糟啦、污染啦、殘破啦、密集啦、亂嚟，而鄉村咧先至係整潔啦、整齊啦、健康嘅想像嚟。咁呢個城鄉嘅二元對立嘅完全嘅扭轉咧，其實就係工業革命初期同埋今時今日嘅一個關鍵嘅分別。我哋當時想像嘅城市咧就係落魄啦、烏里馬查啦、各種各樣混亂嘅誕生喺度。譬如話1848年英國有個所謂嘅公共衛生條例誕生啦，咁其實自此之後咧，一直解決咗50年以上咧，先慢慢咧令到個社會或者城市咧開始有所謂嘅公共意識，去點樣管理，譬如疾病啊、醫療啊、治安嘅啲咁嘅問題。依個咧同香港都有關係嘅。咁譬如大家都聽過啦，即係譬如話1890年前後香港有鼠疫啦。其實點解英國政府大量咁要處理鼠疫呢個問題咧？其實就係英國當時本土咧，其實有一個經驗處理依一啲大型嘅城市。點樣去處理啲問題？咁但係當時嘅方法咧就係燒咗佢，其實都係咁處理。咁其實佢當時英國都係咁做。咁所以你會見到嗰種嘅落後或者處理呢個大城市無計可施咧，其實就係當時嘅社會面對嘅一個主要嘅一個困難。 咁都唔出奇嘅，因为我哋之前都有提过，我哋好多时呢都係要吸收啲经验呢，或者係借鉴之前嘅啲样式去做，咁可以做一个好啲嘅发展。咁但係呢个工业革命嚟得咁突然，咁当啲人呢去接受城市嘅建立，或者一个现代化嘅城市诞生嘅时候，咁究竟点样去设计呢个城市呢，点样可以令到呢个城市人嘅生活得好呢，其实佢哋喺背后应该係冇一个经验或者冇一个借镜喺度。所以他们就只能够摸住石头过河，见步行步了。而究竟当这个时期这样发展下去，那人开始吸收到一些经验了，是不是就开始可以设计到一些好一点的城市呢？怎样可以令到城市变得好一点呢？我们留下一节再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 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 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 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今集嘅建筑二咧，继续会同大家咧讲下工业革命对于建筑嘅关系。咁而我哋咧个重点咧就落咗喺城市啦。咁我哋以往讲一啲建筑咧，好多时就系讲建筑物。咁啊，一栋一栋嘅建筑物啦，咁去睇下佢嘅一啲建筑嘅特色。咁但係开始呢，我哋呢两集呢就讲成个城市点去规划。咁因为呢，喺一个现代化嘅城市呢，的确有好多嘅问题呢会慢慢咁样诞生㗎。 係啊，对，举多个例子，就係、是、当时呢就係、是、伦敦试过因为非常之嚴重嘅空氣污染咧，就同當時嘅即係你都知英國好大霧啦，咁就結合咧就成為咗一個毒霧嘅事件。咁當時英國咧喺倫敦咧有過萬人係死咗，係因為依個倫敦嘅毒霧嘅。咁依個亦都係當有震撼嘅一件事，即係話環境嘅本身嘅特性啦，加埋個工業嘅污染啦，可以造成一個如此巨型嘅一個傷亡嘅。咁同埋當時嘅城市嘅火災咧，其實係無日無之同埋不斷咁發生。咁所以幾乎嘅大火常常都見，因為大量嘅木嘅建築喺度啦，建基於咁嘅狀況之下咧，譬如我哋話歐洲或者美國咧，有啲嘅人咧，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話清教或者新教，佢哋有個諗法嘅，就係、是、覺得咧咁樣嘅社會咧係唔健全同埋唔健康，所以咧對於當時嘅好多有識之士或者知識分子咧，認為咧咁嘅局面咧係必須要改變嘅，即係話普通人嘅生活咧係必須要改善。咁依個咧可以話其中一個即係、就是、推動話城市要更新或者變化或者美化嘅一個精神嘅來源。 系啊，咁但系咧，我哋又讲翻，好似今时今日咧，呢一啲问题都好似冇得到完善嘅解决。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咧，中国大陆譬如北京咁好多嘅 雾 霾嘅情况咧，咁好似到今时今日呢一啲现代化嘅城市会造成嘅问题，21世纪都解决唔到，系咪？ 我谂要解决一啲咁大嘅问题咧，必须要咧一个咧非常之强硬嘅一个政府先至做得到 啊！已经好强硬噶咯，我哋政府 嗱，咁所以好似咧当时咧，即系喺19世纪咧。在法国的巴黎呢就真的做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城市的一个重新规划的运动。在拿破仑三世的指示之下呢，即有位的规划师呢奥斯曼呢就做了一个即怎样去重建或者重新去规划巴黎的一个计划的。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计划的。那个计划呢其实就好像就参考了呢我们几集之前所讲的巴洛克时期呢，即教廷呢怎样去改造罗马的计划差不多。当时教廷改造罗马嘅时候咧，用咗一个手法咧，就系话喺个市区里边咧，开辟一啲新嘅道路咧，以至一啲比较即系重要嘅教堂咧，就可以有新嘅道路咧连接起嚟。嗱，咁奥斯曼咧喺巴黎咧都做咗一啲类似嘅重新嘅规划，咁就开辟咧大量嘅我哋所讲嘅林荫大道，就系话一条好阔嘅马路，咁咧两旁咧都有啲高树嘅，一啲即系而家我哋成日喺巴黎见到嘅高树。咁我哋而家喺巴黎见到嘅好著名嘅几条嘅即系大道啊，香榭丽舍大道啊，同埋咧譬如好似系巴黎歌剧院对出嗰条大道咧，都系当时即系起出嚟嘅。咁如果唔系因为呢啲大道咧，以前嘅巴黎嘅歌剧院咧，其实就喺一扎嘅即系贫民区后边遮住晒嘅。咁所以当时咧，奥斯曼咧做咗一个好大规模嘅整顿啦。咁啊，即系赶走晒咧嗰啲住喺贫民区嘅人咧，去开辟呢啲咁嘅路。咁所以我哋亦都当时见到好多啲油画咧，都系画紧巴黎咧呢啲咁嘅林荫大道嘅，即系几咁华丽啊，几咁靓嘅。奥斯曼呢个改造巴黎嘅举动咧。 是其实当时是带给欧洲和美国一个很大的参考的。咁好多国家都会想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好像即是巴黎那样做一个这么大的改动。特别呢即是在到芝加哥，我们上集都提过芝加哥发生了大火之后呢其实需要重建的。在重建的时候呢当时的建筑师规划师呢也都开始去想怎样去重建芝加哥，令到个城市环境是好一点的。 咁佢呢个芝加哥去重建是不是相对简单一点呢？因为有一次大火，有一次咁样嘅契机俾佢去重新去规划一次呢个城市。其他譬如巴黎呢啲城市已经有咁密集嘅发展啊，好难一次过就推倒晒。咁反而芝加哥虽然呢次大火有咁多人伤亡，但係佢可以把握到呢一次机遇，而佢可以做到一个更加成功嘅都市嘅规划。 其实呢伦敦呢都曾经试过有大火，芝加哥亦都有试过大火。但係呢佢哋都冇能够呢好似巴黎咁推行一个咁大规模嘅改造嘅。原因呢就因为嗰啲地呢係有地主。咁地主呢当然呢就反对你去收地啦。咁所以呢其实首先所讲话即係你要实行一个咁大规模嘅改建计划呢，即係你一定要一个好强势嘅即係统治者先做得到。咁但係呢喺芝加哥呢有一个契机呢，就係喺1893年呢芝加哥呢需要呢举行呢个世界博览会。咁喺世界博览会嘅时候呢就有大好大嘅地呢攞咗出嚟呢做一个会场。咁呢个呢就係当时嘅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就係纪念呢哥伦布呢发现新大陆400周年，就当时有一个世界博览。咁芝加哥政府亦都想用呢个博览会呢即係吸引返啲投资者呢喺火灾之后呢嚟返芝加哥参观。 亦都喺芝加哥世界博览之前呢仲有一件事要值得一提，就係1886年嘅时候呢其实呢有一个大规模嘅罢工喺芝加哥诞生。咁我哋话呢其实呢个呢都係美国历史上面重要嘅事件，因为呢喺一次嘅罷工之後咧，係死咗好多嘅示威者，當時係被鎮壓而死咗嘅。咁因為呢個罷工咧係一個勞工嘅罷工啦，咁其實就係當時開始有所謂共產思潮咧喺歐陸同埋美國咧就開始出現嘅。咁呢次嘅大規模嘅示威咧同埋罷工咧就係5月1日開始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嘅五一勞動節咧，其實起源於美國嘅芝加哥嘅。咁就係當時為咗紀念呢件事而開始做。咁佢哋個要求咧好簡單嘅啫，就係8小時工作。就即係一日返8个钟头工。 做唔到㗎喎，到今日都係做唔到㗎。 知道大家都好想讲话做唔到，梗係做唔到啦。咁但係呢呢个呢就係当时佢哋嘅要求啦，就係希望有一个所谓健全嘅人生，就係话8个钟头工作，8个钟头睡眠，8个钟头呢係休息，即係其他嘅各种各样生理需求啦，即係食下饭啊，即係一个咁嘅循环。咁其实简单讲就係一个观念，即係8小时嘅观念呢，就係话现代社会嘅人啊，我哋嘅 cycle 应该点运作呢，同以前耕田唔同啦，即係而家系咁样嘅一个变化。咁当然一个非常好嘅一个观念啦，咁但系当时系被极力打压，即系失败咗嘅，唔成。 系呢啲标准工时，呢啲好难倾得成嘅， 永远都即系好难啦。咁但系你要见到咧，我哋话美国历史上之后咁紧要，就系话佢好多嘅新思潮啦，因为佢好密集啦，佢系一个城市嘅典范，亦都一个问题嘅突出之处啦。咁所以正就正话卡文所讲，佢必须要有一个新嘅契机去话俾大家知，佢系有一个更新喺度。咁而当时好多嘅有识之士正话讲咧，就系话认为即系佢嘅诉求合理，咁所以一个新嘅芝加哥一个更加进步或者现代化芝加哥咧，系有需要去诞生，咁亦都系即系世博咧，就变成一个有变化嘅一个契机。 咁究竟呢个世博点样可以做到一个契机，令到咧芝加哥可以喺成个都市规划方面做得更加好咧？咁我哋留翻下一节嘅节目咧，再同大家慢慢咁样去介绍啊。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翻到嚟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呢个节目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讲下咧芝加哥嘅一个城市美化嘅运动，咁究竟呢个城市可以点样去计划得更加好咧？咁我哋咧就以呢个芝加哥啦，曾经举办过一次嘅哥伦布世界博览会啊，咁系1893年嘅时候咧举办嘅呢次活动咧作为一次契机。 咁究竟呢一次契机底下可以做到啲乜嘢呢？ 嗱，呢个博览会咧就由即系建筑师咧柏纳姆 Daniel Burnham 咧去做去负责嘅。咁啊 ，Daniel Burnham 咧喺做呢个规划嘅时候咧，佢就将所有嘅展馆咧就做到好大、好大型嘅一个展馆啦。咁都系好似我哋即系上集咧讲嗰个摩天大厦嗰个情况一样啊，都系用一啲钢结构去做嘅。不过当然佢就唔系高层啦，即系冇需要做高层啦。咁但系设计呢啲咁大型展馆嘅时候咧，阿柏纳姆咧就采取咗一啲比较古典形式嘅外形，以至咧做出嚟咧就好似一个古典建筑，但系咧就大规模咗好多。 咁同我哋之前讲嘅新古典主义系咪都有相似的地方？ 有相似，非常相似嘅地方，就只不过咧即系嗰个建筑嘅材料咧就更加摩登，更加即系现代化嘅材料。咁但系规模咧亦都系大好多嘅。咁其实咧呢个做法咧亦都直接咧影响咗咧之后喺美国咧，我哋见到好多嘅公共建筑咧，或者一啲政府嘅建筑物咧，都系类似咁样嘅，就系一个古典嘅形式，规模非常之大。咁但系咧就用现代化嘅材料去做嘅。 我都听过有一啲嘅人去讲到，或者有一啲资料亦都有提到咧，呢一次嘅引进翻呢个所谓新古典主义嘅一啲建筑咧，视为美国嘅文艺复兴添。 都可以咁讲嘅。咁但系咧，佢哋做嘅时候咧，其实柏纳姆咧有一个谂法嘅。柏纳姆就会觉得咧，即系当时社会上啊，或者个城市咧，好立立乱啦，同埋乌烟瘴气啦，同埋咧即系好多人心嘅不安啊。咁佢就认为咧，如果我哋有一个靓啲嘅城市咧，其实就可以引起啲人咧，即系对个城市有啲归属感啦， 心情都好啲啦， 心情好啲啦，锡个城市多啲啦，咁样咧就会令到啲人咧，即系个道德嘅标准咧，亦都会提高啲，咁就唔会即系可能有啲头先讲嘅示威啊嘅情况出现啦。 卡文呢点讲得都仲要讲到当时美国嗰个状况，我哋话由1890一直數一直到1930几年代嘅美国咧，其中有一个好大嘅一个思想嘅变化，就系佢哋认为咧应该重新发现翻咧就系清教徒嘅嗰种嘅生活嘅态度，就系话哋应该过一个好有道德同埋自律嘅生活嘅。咁其实咧喺1900年呢个时候咧，其实美国已经部分开始紧即系一啲禁酒嘅行为，咁就喺各州份咧个别零星有啲禁酒嘅。咁直到咧去到1920年就全美国咧就有所谓嘅禁酒时代。咁而芝加哥咧就系当时禁酒时代嘅违法。反禁酒令嘅大哥，因为当时黑帮大佬卡彭就系之后个诞生，咁所以你可以见到咧，无论系禁酒又好啦，或者反禁酒嘅黑社会嘅状况又好啦，即系成个芝加哥咧就系当时美国嘅一个咁嘅 icon， 就系佢系因为高度人口密集嘅城，所有城市嘅好处同埋坏处咧都喺呢度咧做一个试点。咁翻翻去正话嗰度讲咧，就系话嗰种嘅新嘅精神，就系话我哋可以通过改善个社会嘅外貌，希望咧改善当时嘅人市民嘅内心嘅心灵，同埋时间咧都讲我哋一直以嚟所谓人文学科嘅特性，就系话越多实用性嘅建筑嘅时候咧，大家又可能会谂翻啊，有啲嘅建筑冇咁实用嘅，有啲啊纯粹系靓嘅啊品味嘅建筑都几好咁，所以你会见到城市就喺度两个嘅谂法里边有啲嘅摇摆啊。 我谂靓咧都系一种嘅功能嚟嘅，即系对于影响人嘅生活或者心情呢一方面嘅功能都不能忽视嘅。 系啊，所以即系柏纳姆佢就会觉得靓系好紧要嘅，即系城市靓系好紧要嘅。咁所以当佢规划呢个博览馆嘅时候咧，佢就除咗建筑物设计得好靓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嘅公共空间啊，俾啲人即系去游览咯。特别系嗰个会址咧，就喺即系水边嘅，咁亦都引用咗好多水嘅元素啦，喺设计嗰个博物馆里边啊，譬如有好多喷泉啊呢啲咁嘅装饰嘅设计啦。亦都咧大量咧用咗好多艺术品同埋雕塑嘅，譬如如果我哋睇翻即系嗰阵时嘅相咧，就会见到佢有啲好大好大型嘅雕像啊，嗰啲摆喺嗰个博览会嗰度嘅。 咁而关于呢次博览会咧，咁我哋亦都有一啲嘅图片咧，亦都摆咗喺我哋嘅网站上面嘅。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到去 rthk.hk 揾翻第五台嘅节目《建筑二》咧，上面咧我哋今集亦都上载咗一啲嘅图片。咁而我哋讲紧芝加哥呢个重建，依家咧都系讲紧咧19世纪。或者系20世纪初嘅事，咁其实有冇一啲嘢系去到今日我哋去芝加哥咧，都仲可以见得到嘅咧？ 嗱，其实咧嗰个博览会咧成功咗之后咧，柏纳姆咧就好想咧将佢而家谂到嘅规划嘅谂法咧全面咧喺美国推广嘅，咁所以咧佢就即系推动咧呢个所谓嘅即系城市美化运动，希望咧每个城市咧都可以经过呢啲嘅美化过程。嗱，大部分咧美国城市去规划嘅时候咧，都系用一个好简单嘅方格型嘅规划嘅，即系话咧城市咧其实啲街道咧都系横横直直嘅，咁呢个咧其实就当初咧系有利咧，当佢仍然系殖民地嘅时候 呢，有利嚟到殖民地嘅人呢将呢啲地呢卖返俾呢喺欧洲里面呢嘅财主。因为呢如果你真係做一个横横直直嘅规划呢，即係话所有地块呢都係长方形嘅。咁好容易呢即係可以话俾喺远喺欧洲嘅财主呢，你哋想买地嘅时候呢好容易去描述嗰笪地嘅情况。亦都呢令到呢即係当佢哋嚟到呢个美国呢个陌生嘅地方嘅时候呢，佢哋比较容易呢去搵路。所有嘅美国嘅城市大部分呢你都会好容易就分为即係几多乜乜大道啊，乜嘢街啊，每一个地方你都好清楚去讲到佢系边条大道同边条街嘅交界。咁美国嘅规划不嬲都系咁嘅。但系呢城市如果系咁样规划嘅时候呢就非常之呆板。因为呢个个街道都差唔多，个个地块嘅面积亦都差唔多，起出嚟嘅楼亦都系长方形咁。咁所以呢当时呢帕纳姆呢就提出呢个城市美化运动，佢其中嘅一个諗法呢就参考咗奥斯曼呢点样去改造巴黎啦。就係、是、呢佢觉得喺城市里面我哋都应该去开辟呢啲嘅林荫大道。特别係呢如果我哋嘅林荫大道呢係用一个斜嘅方向，即係因为我哋原本嗰个规划呢係格仔方向㗎嘛，即係横横直直嘅。如果我哋喺嗰个格仔嘅规划里面呢加一条斜嘅大道呢，咁就令到嗰个景观呢完全唔同晒啦。因为我哋就会令到一啲嘅地块呢变成咗三角嘅地块，起出嚟嘅楼呢就好似变咗一啲转角嘅楼。咁所以呢佢当时就提出呢喺美国嘅大城市里面呢重新规划过开辟呢啲林荫大道嘅。佢亦都做咗一啲嘅设计嘅一啲构想计划嘅俾几个大城市啦，例如系即係芝加哥或者系三藩市嘅。但係呢即係最可惜呢啲计划呢最后都冇实行到出嚟。 我哋可以话即係仲有啲有趣注意关于世界博览。我哋话世界博览其实芝加哥唔系第一届举行，咁之前都有好多，之后都继续举行緊，一直都系城市。咁但芝加哥呢次嘅契机嘅好处就系咩呢，佢之前嘅世界博览会嘅会场呢好多系啲临时搭建嘅建筑物嚟㗎，即系你起完之后就拆咗佢。咁好多时好惊人嘅建设，但系呢其实短暂。咁但系呢芝加哥呢一次呢佢就借呢个契机呢系永久咁样就系做咗一堆建筑物出嚟。咁其实呢个呢都系个经验，就系、是、后来嘅好多世博嘅譬如会场啊、展场啊，或者留翻低嘅嘢咧，都变成咗嗰个城市嘅建筑物，一个好有趣或者好有意思嘅契机。另外嗰个咧，就系卡文讲到咧，就系嗰个城市美化里边咧，就譬如有啲林荫大道啦。同一时间咧，当时嘅美国都有个风潮嘅，就系、是、大家认为咧，城市嘅中间系应该有一个即系所谓嘅市肺，即系城市里边要有一个郊外。咁呢个系一个全新嘅观念嚟，因为一直以嚟郊外就系郊外，即系你唔需要特登种啲草嘅。咁但系大家认为咦唔系，城市太密集太辛苦，我哋应该喺城市里边种啲草。咁譬如好出名嘅纽约中央公园啦，譬如芝加哥里边当时好多嘅城市公园咧，就系、是、呢段时间度诞生。咁大家觉得城市系要有呢啲嘅设施喺里边，咁呢个亦都系回应翻我之前一直讲嗰、那个，所以工业革命之后个城市里边嘅呢个问题。 其实除咗嗰、那个即系、就是、你讲嘅绿化，即系啲公园之外咧，那个市民中心咧都系好紧要嘅。咁好多美国嘅城市咧，都因为即系呢个城市美化运动之后咧，都会喺佢城市里边咧加一个市民中心，咁啊用咗好大型、好古典嘅公共建筑咧。作为即系呢个市民中心嘅一个主要嘅部分 嘅，咁好似市民中心呢一啲，我哋讲好似古希腊啊、古罗马嘅时候都有呢啲嘅，咁但系去到依家重新俾人提翻出嚟，呢啲、好似之前已经有嘅概念嚟噶啦嘛。 系啊系啊，冇错啊，即系呢啲市民中心可能系以前已经有嘅概念啦，但系即系慢慢可能真系唔系太过着重啦。特别系即系工业化之后咧，即系个城市咁挤迫嘅时候，你点样再揾地方去做呢啲嘢咧？但系咧就喺城市美化运动之后咧，呢、這个概念咧又俾人提翻出嚟。特别系咧，阿帕纳姆咧，最后咧，佢虽然咁多嘅构想咧都冇实行到出嚟，但系咧就喺首府美国华盛顿嗰个规划咧，就有啲地方咧佢就可以施行到出嚟。佢亦都参与咗咧规划咧嗰个委员会嘅工作嘅。 咁喺华盛顿嘅城市美化嘅呢个规划，究竟同芝加哥有冇啲咩分别嘅咧？系咪真系喺华盛顿度做得到佢想做嘅嗰样嘢咧？ 咁我哋正话呢个华盛顿咧，大家都即系可能熟悉美国都知啊，即系有华盛顿州就喺美国嘅西北部，咁就系好偏远嘅地方嚟嘅。咁但系我哋一直讲紧华盛顿咧，就系首都嘅，即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就系 Washington D.C.， 咁就系成日都听噶啦，系嘛，即系呢个就系即系首都区。咁所以我哋讲紧首都区梗系要美化啦，咁所以一定有一个契机喺度嘅。 其实呢个首都区嘅规划咧，即系一早咧已经开始咗嘅，早喺1791年嘅时候咧、已经即系由法国嘅建筑师咧朗方咧开始设计嘅。咁不过佢设计紧嘅阶段嘅时候咧，佢就同即系政府咧唔系好夹啊，所以佢就辞职啊。咁所以咧辞咗职之后咧，呢、這个规划嘅工作咧就拖拖拉拉啦，即系起极都起唔完，即系做下停下，做下停下。咁啊，直至1902年咧，国会咧先成立一个委员会咧，希望延续翻呢个规划嘅计划。 咁喺朗方嗰個計劃裏面呢，其實佢一早呢已經起咗嗰個國會山莊同埋呢即係白宮嘅。中間呢連接呢兩個咁緊要嘅建築物呢，開咗一條好大嘅大馬路呢連接呢兩個建築物嘅。咁但係呢，當呢個國會嘅委員會成立咗之後呢，其中嘅成員呢就包括咗我哋頭先所講嘅帕納姆喺入面嘅。咁帕納姆呢，佢哋呢個委員會呢，佢哋所做嘅嘢呢，就係喺個華盛頓 DC 原有嘅一個框架、一個方方正正嘅規劃之上呢，都係開呢啲呢佢所提倡嘅一啲對角線嘅林蔭大道嘅，就將一啲重要嘅建築物呢就連埋起嚟。咁除咗白宮同埋國會大廈之外呢，其實佢仲加咗呢幾個即係新嘅建築物嘅。例如呢林肯纪念堂啦，同埋呢个杰弗逊纪念堂啦，咁将呢四个建筑物呢成为咗一条呢大嘅中轴线，就係呢我哋喺东面呢就有国会山庄啦，喺轴线嘅尽头呢我哋就有林肯纪念堂啦，我哋喺北面呢就有白宫啦，喺南面呢条中轴线嘅尾呢就有杰克逊嘅纪念堂，咁打咗一个十字形嘅两条中轴线出嚟，而连接咗呢个十字形嘅中间呢个好大嘅地块呢就变成一个好大嘅草坪，就係而家我哋今日呢喺华盛顿呢个首都见到嗰个大草坪，中间咧就有嗰个华盛顿纪念碑嘅。 一直听卡文讲嘅时候咧，真系令我非常有感觉，就系譬如我哋喺巴黎行嘅时候咧，同乡者第四大道斜对角线就系巴黎铁塔，即系大家去过巴黎知道有几边条路咧，就系通过呢个咁嘅三角形，令你喺城市入边咧就真系冇咁闷嘅。你会发觉你行走嘅道路咧有好多即系可能性啦，有好多曲折嘅位置咧，整个感觉系舒服。咁而正话卡文讲嘅部分咧，好集中喺讲嗰个城市嘅规划。呢一點上面，我哋話點樣去起道路嘅佈局啊？呢啲嘅嘢咧，其實是一啲全新嘅諗法嚟。因為之前就算我哋話即係重建羅馬咁咧，起嗰啲路嘅原因都係就啲教堂，即係佢目標係好明確嘅，就係、是、為咗某一啲 purpose 去做，即係特定嘅目的去做嘅，就唔係其他嘢。咁但係咧，而家新嘅諗法或者我哋現代嘅城市規劃咧，其實係為咗日常生活嚟做嘅，咁呢个系一个完全唔同嘅目标，因为嗰啲譬如朝圣嘅人啦，一年嚟一次睇完就算，咁但系城市规划实质上咧就系讲紧啲人点样喺个城市里边居住啦，同埋生活去做，咁所以正话所以讲到嘅好多嘅部分咧，都系同平民嘅日常生活有关，咁呢一点咧可能系呢个城市美化计划嘅一个最大嘅好处或者最新嘅一个变化。 咁而呢一个嘅城市美化运动咧，系唔系影响到我哋今时今日，就算系依家我哋讲城市嘅一啲需求，其实都受到佢影响嘅咧？ 當然啦，譬如我哋而家成日有嘅即係市民中心啊，或者我哋常見嘅林蔭大道咧，都係受到當時即係城市美化運動嘅一個影響嘅。比較少人知道嘅，其實呢個運動咧喺美國咧雖然都有推行到，但係咧就唔係完全都可以實踐到出嚟。反而咧其實佢喺亞洲咧或者喺即係中國咧，其實佢係有實踐到嘅。特別係咧當時喺東北三省咧受到日本控制嘅時候咧，日本同埋俄羅斯控制嘅東北三省咧，好多時都進行咗好大規模嘅重新規劃嘅運動嘅，譬如喺長春啊，喺大連啊，咁所以佢哋重新規劃過呢啲我哋所謂東北三省嘅鐵路城市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參考咗城市美化運動嗰個規劃方式嘅。 用眼睛傾聽光影流蘇，段段可人嘅香港回憶。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今集的香港足迹咧，会带大家咧去香港的第一所大学啊。其实在呢个大学入面咧，有好多好有特色的一啲建筑，我哋可以见得到嘅。咁最悠久历史嘅，咁就系当然我哋会经常喺相片入面都会见到嘅本部大楼啦。咁所以我哋今集的香港足迹就拣咗香港大学咧作为一个同大家介绍嘅一个建筑物啦。其实香港大学本身都系一个好有历史意义嘅地方嚟嘅。 港大最早嘅起点。當然係即係香港嘅西醫學院啦，即係我哋話最早其實講大學前身咧，就係為咗就係同鼠疫有關係嘅，因為鼠疫誕生出現咗問題之後咧，香港嘅政府或者香港嘅民間咧就認為咧香港必須要培育西醫嘅人才。咁培育西醫人才咧就有西醫學院啦，但係咧就係因為香港本地培育嗰啲西醫人才之後咧，英國咧啲承認香港醫生率又出咗問題，咁中間就爭拗一大輪，咁最後咧就搞嚟搞去咧就終於就搞得掂，咁呢個過程咧嘅結果咧就係香港大學誕生，即係大家發覺要認受呢一班嘅西醫嘅學生成為一個正式可以出嚟執業嘅人。 人才，咁所以咧就香港大學咧就因為咁嘅契機咧而建立嘅。咁另外一個可以講嘅就係、是、當時捐錢嘅就係摩地爵士啦。因為摩地同另外一位即係當時有錢嘅人士，就譬如我哋大家聽過律敦治咧，就係當時嘅所謂嘅即係印度嘅帕西人，咁佢哋就係當地即係流落嚟好少嘅所謂嘅軒教，即係所謂嘅通俗嚟講啊嘅拜火教嘅後裔，咁就佢哋係薩珊王朝喺伊朗留低一直走難去咗印度嘅一班人嚟嘅。咁我哋話咧，其實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咧，主要都係呢一批嘅即係帕西人咧，其實喺香港做經營生意，咁其實係相當有錢嘅一群人。咁所以香港好多早期嘅或者一戰以前嘅好多嘅建築或者嘅好多嘅公共機構咧，其實都係呢批嘅人士出錢經營嘅。 咁香港大學咧，其實而家嗰個校園咧，就唔係即係一次過咧規劃出嚟嘅，其實就慢慢咧即係不斷咁去加建嘅，而且咧學校咧亦都咧即係買起咗其他附近嘅建築物嘅，咁以至其實佢個校園咧就唔係好有一致性嘅規劃嘅，反而咧就其實我哋睇佢個校園嘅時候咧，反而就可以見到咧唔同時期嘅建築物咧慢慢咁加落去呢個香港大學嗰度嘅。 咁而最歷史悠久嘅本部大樓咧，我睇啲資料嘅時候咧，佢就係話咧以文藝復興時期嘅建築模式咧嘅一啲花崗石柱廊咧去支撐住啦，咁我哋望落去嘅時候咧，亦都好有我哋成日講嗰啲殖民地嘅風格喺度嘅。 嗱，我諗咧喺就香港大學嗰本部大樓咧，又好難即係直接話佢係一文藝復興嘅建築嘅，因為其實佢個規模咧同埋佢嗰個規劃咧都唔係即係文藝復興時期我哋見到即係咁完整嘅一個做法，但係佢就有好多取材是即係古典建築嘅一啲嘅建築元素嘅，譬如咧。佢都有即係幾條外奧尼柱式嘅石柱咧，喺嗰個即係正南面嗰度，我哋都見到啦。又或者我哋喺個正南面個正門嗰度咧，都見到即係以前即係希臘時代即係神殿嘅三角形嘅屋頂啊。咁呢啲嘅做法咧都有嘅。咁但係係咧，佢即係最突出嘅地方，可能就係佢嗰個鐘樓啊。咁即係成為佢成個建築物咧一個最主要嘅重心。 我成日都覺得咧，就即係我哋香港早期譬如殖民地嘅建築咧，即係當然可以歸附喺好多嘅建築風格裏邊啦。但係真正有趣咧，就係香港。讲嘅嗰种呢种混杂性，即系好多时系实地取材啦，有香港嘅限制之下啦，即系佢有因为唔同嘅侧重点咧，所以每一座嘅殖民地建筑咧都有佢唔同嘅偏向同埋特性。咁我觉得如果欣赏香港一类型嘅即系殖民地建筑嘅话咧，反而嘅欣赏点系喺呢一度。 其实佢个本部大楼嘅建筑咧，可能就系切合咗即系香港咧自己嗰个天气，即系可能好热嘅需求嘅。入边其实系有几个咧庭院嘅，有四个庭院嘅，咁可能就似翻啲咧，即系我哋而家香港嘅传统。通建築咧有庭院呢個習慣，咁亦都令到都係通風啊，各樣嘢都好啲啊。 咁除咗本部大樓之外咧，呢個宿舍我哋話大學堂咧，亦都係好值得大家去睇一睇 嘅。其實成個香港大學校園嘅建築群咧，係有幾座嘅建築物咧，被而家政府咧列為呢個法定古蹟嘅。咁除咗頭先講嘅本部大樓嘅外部啦，孔慶營樓嘅外部啦，鄧志昂樓嘅外部之外咧，亦都包括咧即係大學堂嘅外部嘅。而家咧就係即係香港嘅其中一個男子嘅宿舍嚟嘅。咁但係其實當初咧，佢唔屬於即係香港大學嘅一部分嘅。佢當初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蘇格蘭嘅商人咧，喺1861年咧建成咧，作為佢自己即係公司嘅總部啦，同埋佢自己嘅寓所嚟嘅。咁呢個商人咧個名叫道格拉斯林伯嘅。咁所以咧。最初嘅時候，呢、這個大學堂嘅建築物咧，其實係叫做道格拉斯堡嘅。咁點樣叫堡咧？其實你如果見到佢嘅相咧，你都會見到其實佢就好似一個堡壘一樣嘅。咁佢好似一個堡壘咧，佢嘅設計咧，亦都參考咗中世紀時期咧英國咧一啲城堡嘅設計方法嘅。英國嘅城堡嘅風格咧，就會見到佢即係個設計咧，真係好厚重啦，好似好防衞性啦。而且咧，佢有一個特點咧，就係咧，佢既唔係咧用以前咧羅馬式嘅即係半圓形拱門，亦都咧唔係用咧哥德式嘅即係尖形嘅拱門嘅，佢係咧做一個咧尖形嘅拱門，但係又將個拱門咧壓翻扁嘅，咁係一個咧即係扁形嘅尖拱門，咁啊係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做法嚟嘅，就喺英國咧好多時嘅堡壘會見到嘅。咁而呢個大學堂咧嘅窗門咧，亦都會見到呢啲咁樣嘅壓扁咗嘅尖形嘅拱門嚟嘅。大學堂嘅歷史咧就非常之多嘅波折嘅，因為咧喺1894年嘅時候咧，那個業主咧就出讓咗呢個道格拉斯堡咧俾 法國嘅外方傳道會咧，將佢成為咗咧一個修道院嘅，亦都咧喺修道院裏邊咧加設咗一個印刷嘅工場咧，去印製呢個聖經嘅，係成為咧當時咧即係全個東南亞咧第一本聖經咧就喺呢度印出嚟嘅。但係咧喺即係二次大戰嘅時候咧，呢、這個地方咧就即係被日軍佔領咗啊，成為咧即係日軍嘅憲兵總部同埋日本船澳嘅即係工人宿舍。咁啊，傳教士咧就喺當時咧即係俾佢哋即係趕走曬嘅。咁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輾轉咧呢個地方咧就俾即係香港大學購買咗，成為佢哋而家嘅大學堂男子宿舍。 划破限界，编写建筑新章，新触角。 我哋讲建筑咧，以前有一啲嘅宗教嘅建筑啦，咁啊去到慢慢咧有啲世俗嘅建筑啦，咁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喺个城市入面咧会见到好多嘅公共嘅建筑嘅，咁就算依家我哋喺香港咧都有见到好多嘅唔同嘅建筑物，譬如系一啲嘅车站啊、地铁站啊等等。咁但系咧，如果我哋话俾你听，有一个嘅地铁站咧系造价40亿美元，咁起咗12年先至起好嘅，哇！咁你听落去，就梗係會喺立法會度俾人不斷咁樣嘈啦，咁就係因為不斷咁超支又超支啦。咁但係呢，如果呢一個呢，我哋話係呢個紐約嘅世貿中心嘅轉運站，而係由一個世界知名嘅建築師佢去起嘅，咁唔知大家呢會唔會有一個另外嘅諗法啦。咁我哋今集嘅新觸角呢，就同大家介紹呢一位嘅卡拉特拉亞嘅呢一位嘅建築師。咁啱啱所講啦，其實佢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建築物，咁都係一啲我哋經常會喺城市入面會見到嘅，譬如車站呢都係佢其中一個佢好擅長去設計嘅一種建築物嚟嘅。 其實呢，我哋今集所講啊 San Diego Calatrava 啦，卡拉特拉亞呢，佢係一個西班牙嘅建築師，佢個建築嗰個特色咧就非常之強烈嘅，就係佢好善於運用建築嘅結構咧，成為佢個建築嘅設計嘅。嗱，咁建築師咧，因為唔係工程師嘅，咁好多時咧，佢哋唔會特別咧去著重嗰個結構嗰個設計嘅。咁但係咧，卡拉特阿拉亞咧就反而咧係啱啱相反，佢覺得咧結構根本咧就應該係個設計嘅一大部分嚟嘅。個結構點樣設計得美觀一啲咧，就成為嗰個建築咧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咁譬如咧，佢好早期嘅建築咧，好多時都係咧，譬如起橋嘅，咁啊好改變咗一般人咧對於橋啊、車站啊、機場咧呢啲嘅設計嘅一啲睇法嘅。譬如咧，佢喺1992年咧西維爾世界博覽會起咗一條橋，嗰條橋咧都係一條即係我哋叫 cable structure， 即係一啲嘅鋼纜式嘅設計。但係咧，一般我哋做呢啲咁樣嘅橋嘅設計嘅時候咧，個橋都係好對稱嘅。咁但係佢就做咗一個咧非常之唔對稱嘅設計，成條橋咧嗰個動感咧就非常之靚啦。而佢咧直至而家為止咧係起咗咧差唔多50条橋，每一條咧都係設計得好靚嘅。 如果睇返佢啲設計呢，即係我哋普通人嘅感覺呢，真係好似恐龍骨咁㗎。即係佢好多時呢，即係佢就係啲博物館裏面啲恐龍骨咁，所以嗰個結構啊，即係嗰個骨落嗰個結構好清晰咁呈現。咁啊，同埋都係特登有意係突顯嗰啲結構，即係佢比平時更加突顯啊，個俾你睇到嗰個結構嘅感覺。咁所以即係令我有陣時覺得啊，有啲似即係一啲恐龍骨頭嘅一個形狀形態。 咁其實我都想聽阿卡文講多少少。啱啱你講到設計師就唔係工程師，咁、那個結構就係唔係佢去負責嘅。咁其實點樣分嘅呢？我又唔係 分工 係 點樣？ 係咯，點為之我設計一個建築物，但係又唔理佢嘅結構嘅呢？ 唔係唔理佢嘅結構，而係咧我哋做嗰個結構嘅設計嘅時候咧，好多時我哋都會有工程師嘅輔助，就係、是、一啲嘅而家我哋所講嘅 structural engineer 啊，即係結構工程師。咁啊，建築師係需要同佢哋一齊去合作去諗出嚟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咧，我哋都會用一啲比較即係常見嘅即係結構嘅手法啦。特別係咧而家嘅建築嘅設計，我哋好多時都會遮住嗰個結構嘅，即係話咧而家你喺個建築物嘅內部咧，你根本就睇唔到個結構。咁、既然佢都遮住啦，咁啊佢點樣做出嚟咧，又唔係太過緊張啦啲人。咁但係咧，即係喺阿卡拉特拉亞，即係卡拉特拉亞呢個例子咧，佢就完全係相反嘅。佢覺得結構咧就可以即係展現出嚟俾人睇到嘅，就好似即係一般人覺得我哋嘅身體咧就好似包住啲骨頭，但係佢就覺得骨頭就好有美感，就可以展現出嚟一樣。咁所以佢就俾好多嘅心機咧，去設計嗰啲結構，令到佢成為嗰個建築嘅主角。好似我哋咧一開始提到嗰個世貿中心轉運站呢個地鐵站一樣啊，佢嗰個成個嘅設計咧就好似一隻雀咁，你覺得咧佢好似一隻展翅嘅雀嘅，咁成個咧唔單止即係個結構係好特別嘅設計啦，亦都即係造型咧亦都係好靚嘅。 佢呢個設計嘅概念咧，就係由一個小朋友嘅手中咧，去釋放一隻白鴿出嚟嘅，咁就去作為佢呢個諗法啦。而佢呢個嘅諗法咧，亦都係一個拉丁字咧，譯翻做中文就係一隻眼啊，咁樣就去作為佢設計嘅概念。 其實呢個字咧，即係 oculus 呢個眼咧，我哋之前咧好多集之前咧都睇過嘅，就係咧當咧古羅馬時期起呢個萬神殿嘅時候咧，萬神殿個頂中間個窿咧就係用緊呢個字啊，就係 oculus 就係話嗰隻眼。咁呢個萬神殿嗰個窿咧，當然係我哋上次即係幾集之前講過啦，就係用让阳光咧透落去萬神殿嘅中间嘅，咁佢喺Carla Trava 咧喺呢个即系世贸嘅即系地铁站嗰度咧，亦都系咁样谂嘅，就系即系将阳光咧大量咧将佢带落去即系地下铁嘅呢个站嗰度，咁所以咧佢嗰个设计咧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天窗，入到去入边咧系真系好大量嘅阳光咧可以入到去室内嘅空间嘅。 咁但系我哋又见到咧佢好似一个展翅嘅翼嘅骨。格啦，咁就一个咁样嘅构造咧，就展现喺呢个市中心入面。会唔会其实我哋喺讲紧喺设计呢啲建筑物嘅时候，都要睇埋佢附近嘅即系成个城市嘅格局，然后睇下点样去即系配搭得好咧？因为好似亦都有啲人去谈过呢个嘅建筑物嘅。 我谂可能真系因为嗰个项目咧嗰个特殊性，因为佢始终真系喺世贸嘅位置，特别系咧喺佢附近即系世贸嘅原址咧，已经做咗即系两个嘅纪念公。咁所以咧，即系佢起呢个地铁嘅一个转运站嘅时候咧，因为附近已经变成咗一个公园，咁所以佢嗰个建筑物咧就即系可以好突出咧喺度，特别系嗰个世贸公园咧，因为系用紧一个即系下沉式嘅设计，即系话咧大部分嘅嘢咧都系喺即系地底以至咧嗰度变成一个好大空间，咁所以咧呢个地铁站咧咁突出咧，亦都唔系即系一件坏事，因为你都可以话翻俾人知咧呢个即系地铁站啦，同埋呢个即系九一一遗址嗰个位置。 系啊，同埋即系我哋话，即系当时大家对于九一现场嘅设计啊，或者重建嘅好多项目咧，大家都觉得咧系应该有一个所谓纪念嘅价值，或者纪念嘅特性喺度。所以佢譬如重建嘅即系九一嘅世贸嘅大楼啊，或者系呢个地铁站喺附近好多嘅公园咧，都系呢种带有纪念性质嘅建筑物嚟嘅。咁所以我谂呢一件事件或者围绕住呢个重建项目咧，都系美国嘅集体回忆嘅一部分 嚟。系啊，不过咧真系好可惜咧，就系最近咧就话呢个项目咧就好多漏水嘅情况出现啊。 咁究竟系工程师定系建筑师嘅问题咧？ 定是施工的问题呢、這个就不知道了，真是。 我们说香港国际机场刚刚起好用的时候都漏水了。 不过我想对当地人来讲，即是用了这么多钱去做而得出来的那个建筑物虽然这么漂亮，但又漏水呢就真的很可惜了。 不知道今集有没有稍微改变你对城市的印象呢？城市唔单止系打工揾食嘅地方，仲系人生存同生活嘅地方。经营一个城市嘅方针，唔单单系以经济增长几多个百分比，或者落成几多个所谓新地标，又或者有几多个一式一样嘅大型商场喺某个地方建成。不如尝试为呢一个地方增添一种美，令人喺城市中感受到活力。生命或者宜人写意，尝试为这个地方塑造营营役役灯红酒绿的另一面，这些不是一个强硬政府就能够做得到，更需要的是一个有品味有人性的管治者。下一集看看艺术家怎样在建筑界掀起一场新艺术运动，为城市注入美感，继而发展出装饰艺术 Art Deco 的建筑。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